和苏大绿的一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啊。最近的 Ella 跟吴青峰单飞都引发了很多的热议啊。Ella 近日呢首度出面回应说，对于与华研续约一事呢，他不愿意多谈，仅表示一直以来都是时间到了谈合约，未来合作方式要讨论，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 Ella 呢主要要去拍摄一部贺岁片啊。另外呢，日前陈楚生在北京推出了 Live 的专辑七分之一的理想，发布会上面宣布将签约环球唱片，年底将推出最新的专辑啊。陈楚生与环球有点缘分，2003年他获得了全国 Pop 歌手大赛冠军，签约百代唱片，可惜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而百代后来是被环球收购成旗下的音乐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陈楚生目前登上中国榜 Top 40 排在第22，非常早创作的一夜。 这一夜是伤心夜，才与他说再见，这一夜是孤独夜，半瓶酒和半支烟，他轻盈的脚步在霓虹下起舞，燃烧了整个黑夜，我灵魂被他摆布，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这一夜美丽的夜，像与你跳支舞，这一夜这世界，我爱这音乐，我爱这世界，我爱今晚的一切。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再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跟随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生命难得再糊涂。这一夜放纵在跳舞，这一夜危险的夜，别人寻找着猎物，跟随的音乐脚步在霓虹下起舞，燃烧了整个黑夜，我灵魂被他摆布，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哎，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再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跟随着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就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生也难得再孤独。 已经好几年不沾一滴酒，但今夜我和你在放手。你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束缚别那么多。海中央我们的船开始晃悠，风雷惊动把俘虏后的狗，海浪用冲击甲板的动作我该汹涌、哦哦、在海上倾盆大雨里，在荒野紧紧抱住你，心满意足这样沉溺， 已经好几年不沾与地球，但今夜我和你再放手。你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束缚别那么多。海中央我们的船开始晃悠，风雷惊动巴夫洛夫的狗，海浪用冲击甲板的动作提醒我该汹涌。 许嵩的新歌《浪》啊，最近呢，他在北京举行了第七张全创作专辑《寻宝游戏》的发布会，以及《续约太和》的发布会哈。为了制作这样一张呢复古味道的专辑呢，这两年他听了上20000首的这个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欧美音乐，和以前一样，他包办了创作、制作、混音等幕后的工作啊。体重呢，从他的顶峰63公斤呢，又瘦回到了53公斤，又成了纸片人。他真的是太瘦了哈。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些歌坛热点的东西哈。2014年7月25号，张碧晨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最终拿到全国冠军。今年的7月25号，他发文纪念出道4周年，他也提醒自己切勿浮躁，并且感谢歌迷的一路相伴。本周他有两首歌在榜哈，和张杰合作的《只要平凡》排在第二位。接下来我们来听他自己创作的他的第14的这首《见与不见》。 你说的话过了多久时间，像风轻轻拂面在我耳边。你种的花年年开了有些，用你多少惦念才在我眼前。 收敛，明明彼此想念，明明在人间，你笑着吧，生命依旧向前，你在过的点点，伴我每一天。 张立晨啊，写给亲人，见与不见。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唱的一首老歌新唱啊，现在他更喜欢电子的东西哈。8月1号呢，他也做了一次小迷妹，晒出了跟英伦电音组合 Horn 的合影啊，是不是他有想法要跟这支国际的电音组合合作呢？ 刚刚好，从今以后我们都会笑。

最后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展览，镌刻世纪中华文化先贤新影像展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面向公众开放。这个展览以中华世纪坛40位中华文化先贤雕像为基础，运用新影像艺术和历史资料，而启动了一场为中华文化先贤再造像的艺术行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歌榜。你好，我是麒麟。近日歌坛热点资讯，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世界巡回演唱会呢，近日在上海迎来了他们的第100场演出啊，打破了自身的巡演的记录啊。玛莎呢感叹说，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从来都没有想过未来五月天的巡回演唱会可以搬到100场啊。阿信放话说呢，这个好想就这样直接唱100首歌给大家。紧接着破天荒在弹唱环节一口气连唱了7首歌，重要时刻也请到李荣浩担任嘉宾，并且对唱了这首《离开地球表面》啊。这首歌呢也是五月天的演唱会的必唱曲目，2007年专辑标题曲。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傻大，冲傻小，冲傻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掉，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教，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掉，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摔一到地球你就摔掉，只有越跳越高，我摔一到地球就甩掉，只要越跳越高。 开地球表面。来自五月天。日前的蔡依林出席活动呢，被问到新专辑的进度，他说：“哎，说到这个蔡依林哈，哎，五月天接下来在北京场是不是有他做嘉宾，还有阿妹啊？”蔡依林说到新专辑的进度，说本来不急，被大家问多了就有点着急了，并且表示呢，专辑已经啊录一半多了，希望年底能够跟大家见面哈。之前蔡依林爆料一直催阿信交歌，后来阿信也交出了作品啊，蔡依林呢非常的喜欢，又列入主打的潜质哈。其实，早在12年前，蔡依林的《最终话》便是由阿信作词，李思松作曲，我们来温故知新一下吧。稍后还有孙燕姿的 Honey， 这里是中歌榜。 终于太阳还是升起，绽放昨夜为你落的泪滴，终于自己能为自己呼吸一口，自己而心跳，为自己而快乐和伤心，往后明天会有新的剧情，会有人更爱我，会有不再委屈的命运，不再改变那些为你改变的个性，长久忍耐的心情，虽然心还疼痛的，会最初的场景，一开始你就准备好 I'm sorry. 心梦碎便想想东西，我哦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忙碌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我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哈尼哈尼要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总是没时间 Honey， 来自孙燕姿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7月30号上午10点，孙燕姿在微博宣布一产第二胎，母女平安。素颜粗净的孙燕姿状态特别好，怀中抱着刚出生的女儿，笑容是依然那么的干净，少女感不减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桃子陶晶莹呢，终于要在她出道28年，在台北举行大型演唱会，大概在11月份哈。嗯，她现在呢？正在认真的准备演唱会啊，这个团队的人说，没有他搞不定的事哈，还以4块来形容，就是跟他工作的时候，他就是整个团队要努力追的人，因为他想法太快，执行力太快，要求结果也太快，事后检讨再重新开始也太快，大家永远都在追他的脚步啊，追求完美的桃子，我们来听《走路去纽约》。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 遥。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陶晶莹走路去纽约，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最近7月26号，泰和音乐集团正式宣布原创的厂牌麦田音乐全面回归，歌手老狼担任主理人。老狼呢，有着相当深的麦田情节。1996年，老狼迁入宋柯的麦田音乐，参与了高晓松作品集《青春无悔》的录制。后来，宋柯带着麦田音乐入驻华纳，老狼的专辑《晴朗》和《北京的冬天》都是当时在华纳发行的。如今，转换角色，老狼将致力于发掘更多优秀的原创新秀了。而且最近的这个泰和发出了的麦田音乐回归的海报，我也是相当喜欢的。来听一下老狼的《晴朗》。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

的头发和微笑，想回到外婆她温暖慈祥的怀抱。 张信哲的小木马，接下来我们去2009年，王啸坤推出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女孩，这名字实在是太长，所以那时候我们简称这张专辑叫那女。除了在词曲创作上有所进步之外，也在音乐的情感密度上也有了多次的提升。我们来听这首火箭歌叫征程啊，在摇滚小子和选秀冠军的双重身份之下，探讨了关于人生关于快乐的感受。这首歌呢在2009年第29期争榜 Top 40 啊，从第36上升到第9位，哇，确实27个榜位一定可以当火箭歌了。王啸坤征程，我们就回到9年前吧。 我想深深让自己尽量每次都能愉悦，把自己孤立，然后逃荒你和整个世界，很多人快乐我累了，静静静悄悄我的固执，而且不够专业，如果浪费了谁的时间， 王啸坤的征程啊，这些年当导演了，所以他还玩音乐吗？2010年第29期中国榜的火箭歌排在第11啊，当时上升了14个榜位啊。李霄云的一首歌曲叫做《被剧中的音符》，收录在《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首张专辑里面。给人以淡定从容印象的李霄云，在这首歌里面表现出了一些忐忑。更表现出对音乐的尊重和执着。录制的时候也请来了不同年龄层的歌迷一起来合唱，有一种感动在里面啊。 李霄云被剧中的音符。接下来同样在2010年第29期中歌榜 Top 40同样有着10个榜位以上的升幅啊，我们听到当时从第26上升到第15位啊。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叫思情啊，收录在陈奕迅 Eason 那一年非常出色的 EP Time Flies。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娱乐那么刻意过好每天，谁料你见松绑了又愿见面，谁当初想摆脱被围绕左右，过后谁人被遥控于世界尽头，勒到呼吸困难才知变且羡慕偶，这根线其实说到底谁拿捏在手，不聚不散只等你及另一对手擒获，那时青丝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是与你肩膊，或是其实在等我些个，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国。你的足印也可发指，全为你背影逼我步步向前，如一根丝牵引着十方之路，结在喉咙内痕痒得似有还无，为你安心我在微笑中想吐未吐，只想你和伴侣要好才顽强病好，只等你及另一对手擒获，以为青丝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是与你肩膊，或是其实在等我些个，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国，一直不觉捆绑我的未可扣紧承诺，满头青丝想到白了仍懒得脱落，被你牵动思觉，最后谁愿缠绕到天国，然后撕裂躯壳，欲断难断再不甘心去舍割，难道爱本身可爱在于束缚，无奈你我牵过手没成熟。 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我们带来璀璨年华2010年同期中歌榜的这首火箭歌，陈奕迅的思情。接下来时间点是2011年，第29期榜单这首歌以13个榜位的升幅成为当周火箭歌，排在第19位，廖雨晴啊，好久不见，好久啊没有看到的名字，和戴佩妮的 LP 一样，不是老婆的意思啊，是廖雨晴这张专辑爱谢 Love and Presence 的英文缩写，这是两个人 Linda and Penny 的英文名字的缩写，廖雨晴戴佩妮 LP。 放开给我勇敢站起来，不要整夜不眠舍不得他对你的宠爱，狂哭他不帅是爱该不该，忍了吧付出的也要不回来，控制不住身体被掏空无意识的毁坏，无法接受他的过去竟然是我的现在，潇洒转过来坦白是伤害，我要的只是一个尊重的对待。 If you really want a girl Girl I be If you really want a love a girl Girl I be，你自私的大道理争一口气，还是懂你 的放在裤裆里， 看谁会服气。 If you really want a girl, girl like me, if you really want a hot a girl, girl like me, 就当作是讽刺的一种基本联系，你衬托的别人会珍惜， 要把你珍惜。 重新找到爱，不要整天躲在家里，只懂得回忆发呆，狂笑装不来，执念乖不乖，忘了把结束的意要不回来， 解释不了为何总是依赖，被囚禁掩埋， 试着接受我的离开是最不容的意外，错误不该，自由别实在，我要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对待。 Linda 和 Penny 带来的 LP 啊， Linda 是廖雨晴， Penny 是戴佩妮，2011年第29期中歌榜 Top 40的火箭歌，姐妹淘之间的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唱给父母的。2012年呢，温岚推出了专辑叫 Landing 啊，这是一张充满了狂野动感之风的专辑，可是里面有一首非常温暖而且简单的歌，唱出了最质朴的亲情。温岚曾经有一首唱给弟弟的歌叫做同手同脚，很多人很喜欢在 KTV 去 K 这首歌。那这首唱给父母的叫做手印啊，2012年第29期中歌榜升幅九个榜位，排在当周的第七名。 小指头先勾住小指头，两个大拇哥儿该应手，张开了双手贴近掌心中，转个圈圈握住这承诺，牙牙学步你牵引着我，那双温柔沉默的回首，每一阵执着，每一线宽容，为我编织美丽的彩虹。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去追逐那未来的梦，数着汗与泪水的交错，刻画成了岁月的轮廓，交给我。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音乐资讯。近日由郭靖宇监制、刘志阳、何雨红主演的绿色青春剧《最美的青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档开播。这部剧的片头曲《最美的颜色》也正式和观众见面。这首歌曲由平安演唱，董冬冬编曲并制作，陈曦作词，旋律灵动婉转，平安用他清澈嘹亮的独特声线道出了剧中冯程、雪梅等为代表的林业大中专毕业生响应祖国号召共同开荒造林的故事，再现音色杀。2004年，一部电视剧《斗鱼》的播出迅速火爆两岸，刷新了人们对台湾偶像剧的认知，也成为不少人的青春记忆。2018年，电影版《斗鱼》再回归，主唱法兰首要为电影担任音乐总监，量身制作电影配乐，并由法兰带乐团演唱片尾曲《我们一定会再相遇》。这首歌今天正式上线，属于年度治愈单曲，也是为他们一个已逝去的共同好友而唱的。歌曲将以最细腻的嗓音呈现出始终怀抱着希望的心情。近日，内地唱作歌手崔一桥全新音乐单曲《海鸟》首发。在新单曲中，他同时担当作词、作曲和演唱。歌曲突破了以往观众对他音乐风格的认知，清新不逐流。再搭配上他极具辨识度的沙粒嗓音与空灵率性的性格，相得益彰。最后再来看，义安少年团夏日校园文化季演唱会8月3号进入倒计时第二天。而这场演唱会不仅是义安少年们与粉丝们的约定，也是他们出道以来对自己能力的检验。每个少年都全力以赴，希望在这次演唱会当中向粉丝们展示最好的自己。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我在麒麟，我在北京，我叫麒麟啊，你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分享过去十年同期中歌榜上面的火箭歌。说到2013年，陈楚生发表《我知道你离我不远》专辑啊。其中这首《醉》呢，跟他之前温婉动听的民谣风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有更硬朗的摇滚曲风，还请到了 MC Hot Dog 一起来合作，来听听看陈楚生啊颠覆自己的一首歌。 我不会喝醉，陷入这无力的防卫，把自以为是的梦搅碎，吞下这座城市的卑微。以为我在向上飞，我忘了我在往下坠。你要我闭上危险的嘴，紧紧抱着你安全。 什么？死在清醒之前，先把我隔离吗？我醉得好彻底，这浓度像是经过的设计。我可以非可以，中国什么都可以解脱。你得懂，级别只是讲讲而已。我现在名字山有虎穴，偏向虎山行。 就让大雨敲打我的脸，让风无畏的风太明显。痛苦跟随我，有我要去的方向，怎会在乎这一点点的伤？夜里行走，我从不害怕，寂寞让我听见心里话。在颠簸的路上埋葬我的青春，我愿承受所有理直气壮的罪。 非常不一样的陈楚生啊。非常不一样的陈楚生啊，出现在2013年他的那张专辑里，这首歌叫《醉》啊，喝醉的醉。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连续两周出现在《璀璨年华》里，在4年前的同期榜单上也是火箭歌两级跳哈、啊。2014年第28期、29期啊，都是火箭歌。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叮当》《敢爱敢当》这张专辑里，《我没那么爱你》呀、啊。 可以再骄傲一点，也可以再把谎言说得动听一点。每一次的敷衍，每一次猜疑，都是我绝望的动力。已经分是爱还是不甘心，等着拖着忍耐着又何意？我没那么爱你，没那么伤心，不过是太多回忆，一时间难以忘记。我没那么爱你，全给了你，就不会，你只能救救我自己。你不用难过，没关系、就当是上辈子我还的不够彻底。 叮当怎么唱啊？什么样类型的歌曲里面都藏不住他的倔强的感觉。这首歌叫《我没那么爱你》。接下来2015年，当时跟叮当在同一家唱片公司严爵发表《一直给》专辑啊。那时候呢，连续2年他一直在给唱片公司递交作品，从超过200首里面选出了10首，其中这首 Something 啊被作为情歌主打来推出。除了字面意思之外呢，还有伤心啊 Something 的谐音啊。这首歌呢在2015年第29期中国榜 Top 40排在12是当中，火箭歌。 你呀、啊、最爱拍云朵的照片，最爱看曾经的留言，却不懂我的诺言。你呀、啊、最害怕被他人讨厌，总是在取悦 everyone， 却不在乎我感觉，直到把我吃得死死地。我放任因为怕你生气，但到最后还是被你封锁。 到底要我怎么做？ 我想过就这样子离开你相见，对于爱情也不再相信，但是回忆未免太伤心。我会想你，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枕头还闻到你的香气，这种寂寞也是种想法，这种感觉也算是 something real something empty something lost inside me something real something empty something lost inside me。 你呀最爱拍云朵的照片，最爱看曾经的留言，却不懂我的诺言。你呀最害怕被他人讨厌，总是在取悦 everyone， 却不在乎我感觉，直到把我吃得死死地。我放任因为怕你生气，但到最后还是被你封锁。 到底要我怎么做？ 我想过就这样子离开理想家，对于爱情也不再相信，但是回忆未免太伤心。回想你，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真的还闻到你的香气，这种寂寞也是种伤痕，这种感觉也算是伤。 Something， 这两年他开始玩自己最爱的 Jazz 了啊，所以应该不会像前些年那么的纠结啊。可是主流唱片公司的资源还会不会给到更多啊？这真的是啊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啊。2016年。少城时代当时成立了影视音乐专项厂牌叫燃音乐啊，专门做 OST， 王铮亮担任 CCO 首席文化官。我们要听到的是王铮亮和刘亦菲为电影《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演唱的主题曲《还在这里》，在2016年第29期中国榜 TOP40 前进13个榜位啊，排在第10位。 星空很近，以为能平息了回忆，也曾收拾行李